实用公务汉语。 第一课，来到中国。 课文。 第一节，安排接机。 杜乐先生，您找我？ 对。我这儿有几份中文材料，是关于中国大学如何帮助贫困生的情况介绍，请你在星期五之前把它翻译出来，给我一份电子文本，同时打印两份，还要传真一份给洛桑总部。 好，顺便提醒一下，您10:30有个会。 谢谢，10:01请再提醒我一次。 那您还能去机场接杰克吗？ 我去不了了，你代我向杰克表示欢迎吧。对了，杰克打电话来说他的飞机要晚点，请你给机场打个电话确认一下。 好的。喂，您好，机场问讯处吗？请问从法兰克福飞往北京的320航班几点到北京？晚点，请问晚点多长时间？几点到？谢谢，再见。喂，你好，是老赵吗？你现在在哪儿？我们11:30出发，去机场接杰克，请你赶回来。好，没别的事情了，再见。 第二节，机场接人。您好，您是爱都的林小姐吗？ 您就是乐佩斯先生吧？您好，我是琳达，一路上辛苦了。 还好，对不起，飞机晚点了。起飞的时候机场有大雾，耽搁了1个多小时。我已经给杜乐先生打电话了，他也告诉你们了吧？ 告诉了。不过我们考虑到您是第一次来中国，还是早到了一会儿。杜乐先生有一个会议，不能亲自来接您，他要我代表他表示欢迎。 谢谢。这位是？ 啊，对不起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的司机老赵。 老赵？啊，您好，老赵。您好，欢迎您，一路上辛苦了。还好，还好。 老赵不仅是我们的专职司机，还是我们的后勤部长呢。爱都有什么采购、订票、跟公安局或者银行、税务局打交道的事情，都由他负责处理。 是吗？那以后免不了辛苦您了。哪里的话，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就是了。好，我建议从现在开始我们之间不用您字，好不好？你们都叫我杰克吧。 同意。杰克，你清点一下你的行李是不是都在这儿？ 是的，一共5只箱子。 我来提吧。 谢谢，这只蓝色的皮箱最重要。 哇，这么大一只皮箱，里面装的是什么宝贝呀，杰克？ 哦，这只箱子可重要了，这里面是我学习汉语的材料，还有很多介绍中国文化的书。 你一定是个好学生，看你的中文说得这么好，一定下了不少功夫吧。 可不是，在我看来，中文比英文难多了。英文我不用上学就会了，可是中文我拜了好几个老师还是没学好。 你真幽默。 第三节，叫他老赵。 我们的车在哪儿？ 你们在这儿等着，我去把车开来。 林小姐，这位赵先生多大年纪？ 看起来不大呀，怎么你称呼他老赵呢？ 叫他老赵是对他的尊重，其实我们一般叫他赵师傅，他嫌师傅这个词儿不合适，不敢做大家的师傅，就让我们叫老赵。 久等久等。 哪里，我们上车吧。 今天我慢慢开，让第一次来北京的杰克好好的看看既传统又现代的北京。谢谢，我真得好好的看看，你们做我的导游吧。 没问题，来爱都之前我曾经当过导游呢。 当导游一定很有意思吧？ 当然，可以免费游览中国各地的名胜古迹，而且收入也比较高。 是吗？那你为什么要换工作呢？ 我觉得爱都的工作很有意义。 爱都在中国的工作开展的还顺利吗？ 比较顺利，中国政府很支持爱都的工作。我们跟政府部门合作得很好，和各地政府也建立了非常密切的联系。 那就好。 生词注释。 电子文本。 打印。总部。 传真。 提醒。 晚点。 确认。 问讯处。 航班。 耽搁。 亲自。 吩咐。 下功夫。 导游。 游览。 名胜古迹。